有节目在拍，有很多东西想买。如果你是李白，美丽留给后人崇拜。也曾爱过的舞台，为什么要分开？我连猜也不想猜。Yeah, 我不是桑田。 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 我不是庸才，你不是天才，也不是伤害。 到林夕作词，孟蔚的一首《如果你是李白》，一代诗仙，能文能武，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李白，即使在今天也算得上是活得洒脱了点儿吧。读他的诗，你会想跟他一样仗剑走天涯。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，也没有能够让词人林夕在歌里给他一个幸福的安排。当然了，爱情就是这个样子，合适要比优秀更重要。很多音乐人在曾经古人的身上都找了古灵感，下面唱歌的羽泉也是一样，听到他们的一首《归园田居》，并且伴随着这样的一首歌结束我们今天三十分钟的陪伴。我是肖辉，明天见。 在翻一座山，渡过一条河，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。喝一口泉水，唱一支老歌，看那袅袅炊烟雾婆娑。采一朵野菊插在你酒窝，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。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，看那斜阳小山坡。为了什么才离开？又为什么而归来？故乡是永远能给我原谅的胸怀。问自己到底犯过几个错，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。要恨几个人，伤过几次心，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。一座城市又一个城市，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。一次成功又一次坎坷，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。再翻一座山，渡过一条河，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。喝一口泉水，唱一支老歌，看那袅袅炊烟雾婆娑。采一朵野菊插在你酒窝，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。吹一首牧笛满载你心窝，看那斜阳小山坡。为了爱要怎么做？